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各位，上午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早安音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哎呦，好热呀！这一浪接着一浪的 啊！不，哪有热啊？因为好冷啊，所以我今天才选这首歌曲，差点被你带拐了哈。 好了，我们来听早安的林清醒歌，来自温岚，《热浪》。 听完歌曲以后，我终于稍微缓过来一点点。刚才真的要被冷死了， 暖和了一点吧。 嗯，但我觉得这首歌曲不能只是暖和一点吧，大家应该要舞池里的热浪。哎， 一波接着一波的热浪啊！ 对， 太子也跟我们说，今天早晨确实很冷啊，之前扛了那么多天没有穿秋衣，今天乖乖穿上了。 连秋衣都没穿。 那有没有感受到我们今天早晨的这第一首热浪，然后就秋衣可以脱掉了？啊、别多穿一 点。下一首要放的是杜德伟的《脱掉》吗？ 啊、哦，不要， 脱掉哈。好了，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底有多冷呢？听听看你就知道了。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叫热浪为各位加持的，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度，已经连续好几天啊，早晨跟大家预报的这个气温都是零下了。 对， 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的扩散条件还是非常有利的，大气透明度很好，偏北风比较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左右，所以北京市气象台目前也是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大家要注意小心，外出的话要防风防寒，不要在这个高大的悬挂的建筑物下面过多的停留。 是的。 那另外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风会让空气变得很干燥啊，女生朋友都知道啊，注意补水啦。 嗯。 同时呢，火险等级也会升高，所以目前也是在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大家特别的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非常感谢静宇呢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女生补水跟火险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好了，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0%。啊，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也就是说，今天是正式进入到了全天最高气温也只有-2度的这样一个时候哈。 没错，前两天预告过了，本周的气温基本上属于一个断崖式下跌，到周末可能会稍微回暖一点点啊。 对， 但不过没有关系，虽然天气冷，可是我们后花园里很热闹啊。 哎， 昨天有很多的新朋友又加入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么今天来尝试签到之后，我们来看看签到前10名的位次。 好嘞， 第一名是方，第二名是于天天，第三名是叶子，第四名是半世风烟，第五名是芳香怡人。 嗯，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第6名呢是小莹，第7名 Super 伟，第8名是飞鸟，第9名光与蓝绿，以及第10名熊大。来，恭喜上的10位朋友哈。 嗯，那还有像 Super 伟跟我们说，第一次签到就前10，真的很不容易啊。芳香怡人也分享了一下说，昨天听有个听友说，左手大拇指签到能进前10，今天试了一下，果然管用。会不会从明天开始，所有听众都开始左手大拇指狂摁？ 你们这些民间小妙招，感觉就像那个生姜涂在胡子上能长一样，然后 就是一传哈，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哎，发现说哎，可能还真的挺管用的。 是啊， 会不会传出一个流行语来？你说？ 哎，我觉得有可能。 嗯，明年2019十大流行语，左手大拇指。 左手大拇指，哎，左手大拇指，感觉你还得是非得是确认过眼神，我们才能是同样的人，对不对？ 嗯，没错。那所以昨天呢，大家应该都在自己的微信当中搜索过了。每一年年底的时候，早音乐秀也会帮大家来一起盘点的，就是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18年的十大流行语。 对，他们分别是命运共同体、锦鲤、店小二、教科书式以及官宣啊， 还有确认过眼神以及退群，还有佛系、巨婴和杠精。 对， 那其实看这十大流行语啊，大家大部分其实都认识。我来考一下，考一下月鸟小哥，你知道店小二代表什么？ 店小二不就是？来，客官来了您呢，那个哈， 不是，它大概就是代表流行语嘛，它肯定有新的意思在啊。 对， 这个店小二指的就是店小二是服务，就是特别无微不至，关怀到底。 啊、 就比如说，你看你进了店里面，店小二说：“哎，客官您那个打件儿住店啊？哎，客官您请， 对对对， 您就是很热情。嗯”嗯，所以其实你看，个别词汇还比较小众，但是有其他的一些意义在。 你的意思是，比如说我下次见到静瑜的时候，静瑜特别跟我热情，我说：“啊，静瑜，你这是店小二啊？” 不，我就要坐在这儿，然后月娘小哥。昨天，哎呦，郭鹏来了您呢， 是这样哈， 稿子给您打好了。 是，但是也有一些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像巨婴这种词语好像已经流行过一阵子了， 对 不 对？ 对 对对，其实还有像去年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像类似于打 call 啊这样的爆款，哎，那今年为什么 skr skr 没有出现呢？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让我评的话，我觉得咱们早安音乐秀的这种排列应该不是小猪佩奇身上纹、锦鲤、局外人、大猪蹄子、或者是真香警告之类的，对不 对？ 对， 那 skr 可能因为是英文吧，就不是中文哈，这还是2018年的十大流行语。 嗯， 所以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年你最喜欢的流行语是哪一条，或者最讨厌的流行语是哪一条？ 对，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加入一下这个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当然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也跟流行有关系，流行歌曲。 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能在一起都没关系， 手，哦，想不起来什么原因，哦，很常见的各奔东西，哦，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写成流行歌曲。我听说谢谢你会让泪流不停，不适合的年纪都给彼此鼓励。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能不能在一起都没关系。送你到你家巷口，什么都没说，是因为牵着手，哦，想不起来什么原因，哦，很常见的各奔东西，哦，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写成流行歌曲。我听说谢谢你 华灯初上，当寒风四起， 我想有个家。 贝壳新房，12月4日至12月13日年终购房节，立减折扣，特价房，超大优惠，花样省钱，上贝壳新房，暖冬好房，安家盛会。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我们早安音乐秀真的是有亲粉啊，今天来问问大家说你最喜欢的流行语是哪一条。刚刚分享了咬文嚼字俱乐部公布的2018年十大流行语，他们立马就给我们公布出来了早安音乐秀2018年的流行语 啊。是吗？ Top one， 我们来看一下。 划水。你敢说不是 啊？我当然不敢说不是，因为一会儿还得滑两次呢。 哎，这是代表了月月鸟小哥哥今天的心声啊！别忘了周四，今天我们有 K 歌欢乐达上班路的 K 歌 battle 环节。你要滑两次啊，所以今天两首歌你都滑水啊？ 所以你才反应过来这个事儿吗？ 那不是都要轮到 我？ 我 后来想了想，就是我原来是这么想的，原来我觉得滑水这个词听起来还挺不好的，但是我后来一想，我月鸟嘛，鸟的属性不就进水吗？ 那你让我鱼怎么办？我可是鲸鱼哎。 那你就是狂滑呀，所以滑水这个词穿不滑水是叫 滑水，不是用来形容你的吗？ 对，你 月鸟小哥哥这一年的工作状态就是滑水、啊、 你的工作状态就是扭动。 哪有？ 所以你不是鲸鱼吗？哈， 当然了，我们的 top two 也是跟月月鸟小哥哥有关系的。哎，猜猜我们早安音乐秀的第二大流行语是炸裂。 炸裂啊！昨天呢，有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亲粉啊，在 后台呢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过来，说月鸟小哥哥，你的这个炸裂收到了。我当时想是什么东西啊，就一打开一看是一个炸了的手机。 你看你把人手机吓的。昨天还有听众说收到你小视频之后手机立马就死机了呢。 不至于啊，不至于。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在后台当中大家发的词最多的应该是佛系这个词哈， 对， 也是今年评出的流行语之一啊。他说最喜欢佛系，因为非常百搭呀，佛系减肥，佛系炒股，佛系减肥，那应该就减不了肥了吧哈。 哎，但提到减肥呢，又有另外的一个关键词了，藏起来不让你找到，和浮生半醒都提到了同一个词。 嗯， 来了老弟。 来了老弟 啊， 跟减肥有啥关系？ 就这个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哈，来了老弟是什么样的流行语，是因为有一个人呢，他说自己每次就减完肥之后就特别想吃烧烤。 嗯， 他们就是健身房边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一个东北的烤串的一个大姐。 对， 然后每次他去了之后就很热情的来了老弟，所以你知道就是减肥每次都被烧烤所拆穿。 嗯， 来了老弟来两串大腰子吧。 大概懂，就是当年如果你去考研自习教室去复习的时候呢，路上有人忽然说，哎，去网吧呀，哎，是的， 哎，对，来 这种感觉， 是就是这样的流行语啊。像 Dr. 赵跟我们提到了另外的一个今年的关键词 C 位。我们两个人总共两个人你还占不到 C 位。 C 位不是就专门给我创造的吗？ 炸裂炸裂， 对啊， 划水划水 啊。当然那个段俊贤呢说清蒸鱼，还有他说中华小曲库啊。第二句呢，中华小曲库就是还算是今年早秀的流行语了，但是清蒸鱼好像一直没有流行出来哈。 月月鸟哈， 对， 还有 Rio 跟我们说今年 get 的流行语就是就是那个一个一后面一对 M。 感觉这个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可以常用，比如说赞同、认可、夸奖、尬聊，你都可以用。啊，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艾科的专利啊。 你要不要改成 Venom？ 艾科就想 效果就不一样喽。 是，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更多的这种流行语，你最喜欢以及最不喜欢的流行语来告诉我们。当然也会有些人不喜欢流行语，对不对哈？ 对，今天最喜欢的流行语是哪条？最讨厌的流行语是哪条？分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吧。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m here the taste of the sweet life. Maroon 5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Maps， 我准备用 Mr. Right 这个刚刚给我们回复的这一句来作为对这一句的这首歌曲的一种总结啊。他说今天最喜欢的流行语是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 这句不是这么说的，一看你就 out 了。你真的没有听过这句吗？ 没有听过，怎么说？ 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你是真的没听过吗？ 这是什么什么时候出来的？ 这抖音上的毛毛姐啊。 你刚才为什么突然出来四川口音？ 不，因为毛毛姐就是 静于这样，你把毛毛姐和上次的张姐张总结合一下。 张总您来了，是到菜了吗？你一看就是你没有紧跟时尚潮流，你还怎么样了解？ 你真的可以哎，这句你都能出来。 我中华小曲库啊。 对啊，还有上次那个叫什么，就是这陆超是吧？ 对， 太厉害了！ 祝大家 Happy Every Day， 真好。那来看看呢，我们的亲粉又冒出来了， 对， 给我们选出来了早安音乐秀十大流行语之 Top Three。猜是什么？ 我已经看到了，我没想到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今年的这个早安音乐秀的流行语。 这首歌曲好好听，大家来听听看。 是刘易阳。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 还有嘟嘟子儿，当然我觉得这个词呢，确实也有一种非常大的魔力，因为它一直蔓延到了下午的娱乐最王牌哈。有段时间他们也开始听听看了，对不对？ 对，但是我想说，为什么早安音乐秀的前三个流行语都被月月鸟小哥哥承包了？ 你没 看，划水也好，炸裂也好，听听看也好，都是你创造的。 对， 我好没有存在感啊。 没有，你没发，我后来发现是这样的，都是形容我的 不开心，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低谷。 哎呀，金鱼，你今天够了。所以你今天是准备把大招一开始就亮出来，那你一会儿还怎么跟我唱歌？ 还好了，今天毕竟准备的歌也是我比较擅长的。 这个是你的第四位，排名第四位的这个啊，人肉小喇叭。 不，我以为你要说的是贵妃啊。 贵妃， 梁志刚提供的我们的关键词贵妃。当然今天更多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喜欢的流行语是哪一条啊。 是的， 包括最讨厌的流行语是哪一条。刚刚其实看到了有一个朋友发过来，像 Mr. Right 啊，对，还有另外的一个浅浅爱跟我们说，不喜欢的是锦鲤，喜欢的是好演员的春天来了。 这句话好。 其实你看这两句话可以对比出来他的一个态度，就是人生还是不应该去等着就是运气砸中你一样守株待兔一样，还是应该自己去拼搏努力，磨练自己的能力。 你会发现呢，有些人呢大部分人喜欢的词就是好用的啊，比如说像真香警告之类的还行，但是不喜欢的词呢就是不太好用的，比如像刚才这个锦鲤，有的时候你好像很难把它挂到生活当中的一个场景当中，只有说让自己运气更好的时候才可以用哈。另外就像包文说，我最讨厌的必须是 skirt 了。但是你不知道 skirt 的用法， skirt 一定要两个词一起加起来 是 skirt 人了， 或者 skirt 啊，你那个是传统用法，我这个是新潮用法。你看你又 out 了 啊，你是什么用法？ 气 skirt 人了， 这是什么新潮用法？ 厉害 skirt 你。 太土了， 就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妈呢。 你看 啊，这种， 你看这碗它又长又宽，你看这面它又大又圆。 好讨厌。各位最喜欢的流行语或者最讨厌的流行语是哪条，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2月14号马上要上映的修复版的数码版的龙猫， 超可爱， 公布了终极的预告片。 在这款一分钟长的预告片当中呢，不仅经典再现了妹妹小梅和龙猫初遇时乖萌爆棚的温馨的场景，而宫崎骏笔下的这种返璞归真的乡间的美景啊，包括呢这个姐姐小月给母亲写信的时候的真情流露，都会一一呈现哈。 所以听我们描述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对于影片的上映又增了一份期待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哇，想到了小龙猫的可爱画面， 超可爱，豆豆龙。

本社今天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好，但是偏北风比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北风会使空气变得非常干燥，火险等级升高，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火和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每天叫醒你的并不只是闹钟，还有美味的早餐。那么今天静瑜继续为大家推荐简单易做的早饭，西红柿鸡蛋饼。番茄炒蛋是很多人百吃不厌的一道菜了，那么西红柿鸡蛋饼呢，其实有一种改良的做法。首先我们准备好一些番茄、鸡蛋、葱和生粉，把番茄的上方划上十字刀，淋上热水就可以把番茄的皮儿去掉了，这样做饼的时候就会入口好一些。番茄切成粒放在碗中备用，再撒入一些少量的糖进行搅拌，准备一个空碗，打入3个鸡蛋，把它搅拌均匀，再放入一些盐，倒入西红柿、生粉、葱花，搅拌均匀，在锅中淋入少许油，再转到小火，把鸡蛋液倒进去，顺时针的摇动锅子，让它受热均匀，一面变黄的时候就可以翻到另一面加热，等到两面蛋液完全凝固，两面烤到金黄就可以盛出来了。慢慢的卷起鸡蛋饼，然后我们就可以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吃起来比较方便，最后进行装盘，在上面撒上一些小葱花就可以了。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余佳运的这首和你。准备好的美味早餐，两个人一起享用会更美味哦。 许多回忆藏在心底，从来不及都告诉你，山顶如果海里难免粗心，时而单一，难过开心你都参与，笑到抽筋哭到决堤，和你一起想去东京，飞到巴黎，这些事情全因为你，我想和你赏最美的风。 分，音乐早餐。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是静瑜。 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流行语和流行词了哈。我们好像从网络上的流行词已经扩展到了早安音乐秀的流行词啊、有一种怎么说呢，就这一年好像要过完的感觉，要梳理一下了，对不对哈？ 嗯，那今天看到大家很多的流行语啊，其实有的是前几年就已经开始流行了的，但是呢今年又被用出了一些比较好玩的方法。比如说像童爸爸提到说，有三个字一夜之间就火了， 叫什么？ 没毛病。老铁没毛病。 这话好像艾克经常说来着。 怎么艾克在你心中的形象就是没毛病。 没毛病。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丁先生说吃鸡应该不是今年的词儿吧？ 大吉大利啊。 对，一个去年的词儿、对不对哈？ 是肖恩跟我们提到了一个，这算是我们974的一个 top one 的一个编。 怎么说？ 这叫十大流行语的吧。 来， 难道不是瓶子有只小金猪，金光闪闪真可爱？不是这一句，应该是 人家不是这么说的、 月鸟小哥哥 啊， 狗年过节喝啥酒啊？ 啊，哎，那这个叫什么？ 平顶有之， 金狗的酒。对对对对， 现在换成金猪的酒了。 这句话好像是比较比较著名的哈， 太可爱了。 对，然后呢，然后呢，这个圣火暖气地暖，他说土到极致。便是潮，万物皆可 supreme。 对，这也是网上挺火的一个段子啊。 对， 是。那还有剃个头提到了说，这也是前年开始流行的，马什么没什么都没马东什么。而且啊，经常学到了这一招以后，别人如果问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就用这招去回答。 你怎么说？ 就是你比如说你问我一个不太想回答的问题， 敬什么鱼？ 不是，你不要敬什么鱼。比如说月鸟小哥你多重了？ 那个鲸鱼你现在多少斤啊？ 不是，谁多重 啊？是 多谁重？ 谁、 算了算了，没默契，排练不了了。这真的是，以后没默契就会成为我们早安音乐秀的 top four 的流行关键词。 没默契啊！反正呢，我觉得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呢一起来回顾了一下这些词语，你会发现，大家呢对于这词语的掌握的熟练度，决定了你喜不喜欢这一句哈。小霞说，我不喜欢的流行语呢，就我不喜欢流行语，为什么？因为我表示都不懂。而00后的闺女呢都懂，所以她说我是个外星人。 哎，但不过经常听一听早安音乐秀的节目，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流行语啊就在你身边，潜移默化之间你就会用了。比如说你与氧气共存亡，他提到的这个关键词应该就是我们普及给大家的吧？ 是吗？ 真好 啊，路超的真好啊。 是。 所以你今天刚才把我笑抽了那段的话，之后应该又出来一个新词啊。 哪里啊？ 就是 好黑哦。 好的好黑。 我不能再学了，我这形象要毁了。明明是知性女主播、 疯了、然后这个 都在学毛毛姐了。 然后 Miss 陈说好嗨哟，于姐姐鸟哥哥，我是刚才 Mr. Red 的老婆，我喜欢的流行语是，这不又活过来了吗？这不又活了吗？是吧？来自于他说源自于马孝安的妈妈。哎，我怎么觉得今天是流行语普及课，就 对 我们好多自己不太知道的流行语，大家也告诉我们，对不对？ 是，大家给我们普及，然后我们跟大家分享啊。其实还有雨中泪蝶提到过的最喜欢的流行语，这应该是已经流行了十几年了。要啥自行车啊？ 啊， 要啥手表啊？ 这句话我也经常用，但是现在用有没有一种有点过时的感觉？就像我当年经常用的一句流行语是：哎，你的 同学，你的 OICQ 号是多少啊 ？OICQ 号， 我们一起来网上冲浪吧。 好土啊！好了，各位最喜欢。那流行语是哪一条？最讨厌的流行语是哪一条？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两年呢，其实贡献流行语啊，我觉得说唱艺术真的是功不可没。 skr skr， 就比如说今年是大火的 skr， 那去年呢就是 你有 freestyle 吗？ 那么去年通过中国有嘻哈大火起来的 F 杰尼，在今年也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楼兰》。楼兰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这应该也是 F 杰尼出生的地方，就在新疆。因为关于他的神秘传说有非常多，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有一首歌叫《楼兰姑娘》，就是唱出了很多这个地方的一些优美啊，非常有意思的一种音乐的故事。 是，那这一次呢，艾弗杰尼也是借由《楼兰》这个词，将观众或者是听众带入到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讲述了一段具有中国西域美学的音乐故事。虽然呢，历史上的楼兰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呢，艾弗杰尼呢是带着初心在音乐道路上来追寻一下自己的楼兰啊。他这一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有10首歌曲，每首歌曲呢都充满了。就是怎么说呢，就他自己的那种趣味和浪漫。你知道艾弗杰尼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好像不光呢是出生在新疆，而且呢他自己也有海外求 求学的一些经历嘛，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呢是交杂融合在了一起。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 Yellow Skin Flow。这首歌曲呢实际上他在比赛当中演唱过，所以呢这次也算是重新编辑，所以粉丝们高呼哇，还算是挺有良心的哈。 这次也是收录在了这张楼兰专辑当中，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态度让中国的 hiphop 音乐得到更多范围的认可。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艾弗杰尼带来的 Yellow Skin Flow 啊。 写将那后早上起对人的心多沉重，在你体会过情侣离别是什么痛，当你生活和理想的不匹配被击溃，但慢慢还有所谓真心，但所谓的一个梦，你多希望给未来自己多一分钟，那百六十码的放松把大脑清空，不愿再让我的父母为我心痛，所以心中音乐治愈内心各位寂寞。 Can you feel my soul? 好事儿，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啊？ 哥的世界，你不懂。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趣。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员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 Subaru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五楼。

be real with it. Yep.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Drake In My Feelings 哈，当然呢这首歌曲我个人呢是认为比 Nice For World 以及呢这个 God Plan 更好听一点点啊。 嗯，所以你皮一下很开心啊、哦、就是播放前两首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两天一直跟大家关注到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开始以来呢，是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积极响应啊。 是的，那么本月的13号歌唱北京即将开启复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入围歌唱北京活动的优秀作品长城脚下我故乡，作词孙永志，作曲唐毅，演唱陈思思。 长城脚下一幅画，那是我故乡，青山叠翠绿水长，花开似海洋，声儿浅，鼓儿响，七八歌儿唱，唱出昔时带有新欢唱。开往春天的列车驶向我故乡，古今英雄传四方，男儿志自强，书声朗，琴声扬，田里树果香，闯出新天地有新希望。守望金欢的香河前，绘出幸福的图画。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长城脚下我故乡》，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各位早，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大家其实都已经期待很久了。今天我们俩的 battle 日呢，不是视频，也不是图片，而是自己的歌喉了哈。 歌喉这两个字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来特别是当陈思思刚刚唱完。哎，不过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歌曲啊， 跟陈思思的也不太像了、 不跟他的这个歌名其实还有一点押韵。你看、人家叫长城脚下我故乡， 对， 我们叫阳光彩虹小白马 所以我们俩现在真的准备放飞自我了哈，就是上周连三天三夜这种歌曲都敢去碰一下。 哎，但这首歌其实也是听众推荐给我们的，所以其实周四想要带领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也希望大家推荐觉得适合我们两个唱的歌曲哈。 哎，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 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 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 情歌部分结束了。 你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Oh yeah。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哎，你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 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

刚才呢早安快跑呢说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然后听了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但是都跟围棋有关系啊。是我们要恭喜一下柯洁变成了史上最年轻的六冠王，只有21岁零4个月啊。这一天呢他还变成了史上最年轻的六冠王，拿到了这个三星杯的这个冠军，来恭喜一下他哈。 是，除了恭喜柯洁之外呢，也要恭喜一下月月鸟小哥哥。 为什么？ 喜提五音不全证。 哎呦，刚才那首歌曲真的还好吧？就我觉得，因为那首歌曲很难五音不全啊。 你知道音痴最可怕的一点在什么吗？ 哪里？ 就是他完全听不出来自己唱的不准，这是所有的，嗯。 但是我历来是以这个音准好而著称的。 你自己主持吧。刚刚海信说这就是五音不全呐、啊，玉文也说月月鸟小哥哥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刚刚我们两个尝试了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这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给我们在周四的时候带领大家一起 K 歌上班路的曲目啊。 对，但是蜜糖小生的这个角度比较清奇啊，他说静鱼一听就是比月月鸟底气十足，静鱼可以一直唱，月月鸟就只能开始喘上了，所以静鱼稳赢。废话，人静鱼是能玩张总的人， 张总， 对啊，能一样吗？ 不能再叫了，你每天都 cue 我这些梗，然后越 cue 我就越在跑偏的路上就叫不出来了，简直。 但其实大白说呢，合唱好好听，听你们俩合唱真是欢乐我的上班路。还有就捧桃的悟空说像俩福娃，给咱们俩的定义啊。 二号也说了，我自己听到这段合唱得笑一整天啊。齐拉雅也说，哎，为什么月月鸟总是慢热型呢？第一个字永远跑调，但是呢越唱越在状态。 对啊， 还是不错的， 这才是对的啊。 嗯，还有刚刚那个欧耶，真的好有年代感啊。 我刚才说了欧耶是吧？ 你刚刚每次唱完那个欧耶， 我跟你说， 还要自己再加一些。 如果再加两个字，你会觉得更有这个年代感，应该是 Oh yeah, get on。 哎呀，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流行语啊，就不要把你那些已经 out 了的词汇再拿出来了、大家最喜欢的流行语是哪条，最讨厌的流行语是哪一条呢？刚刚有人跟我们提到了说家里有矿啊。 接下来这一位，我觉得他们家真挺有矿的，而且他如果说在流行的话，真的这么多年其实他的音乐风格一直算是在流行的比较前端的位置，因为一直是舞曲风了，对不对？他的名字叫做杜德伟。 是的，杜德伟的新专辑起来最近在台北举行了发布会，那么这一次呢他也是担任专辑的监制，花了5年的时间来筹备，3年的时间来执行哈。那么取名字叫起来呢，其实是跟儿子有关系。 是，所以呢这次呢杜德伟觉得起来就是要跳脱离开舒适圈，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起来会不会炸裂你的耳神经，来 come on。

the clout. I got sauce, bitch, I shine. I got millions on my mind. I'm a grind, grind. Yeah, this pussy do it right. Cause she nasty, yeah, she nasty. They can't stand me, nah, say. Might just pop it on a handstand. I'm the shit, I know I'm the shit. Yeah, I'm super lit. If you don't buy me what I want, I'ma throw a fit. I'm the shit, I know I'm the shit. Yeah, I'm super lit. If you don't buy me what I want, I'ma throw a fit. She the shit, yeah, she super lit. She know she the shit. If you don't buy what she want, she gon' throw a fit. She the shit, she know she the shit. Yeah, she super lit. If you don't buy her what she want, she gon' throw a fit.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Tina Shea 带来的 Throw a Fit。 OK， 8:1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是静瑜。 哎呦，刚才唱完歌以后真的是有点小累 啊。 哎呦，看给你累的，你这都呼哧带喘的。 对，所以刚才不是有人说吗，你的气息比较稳定，对不对？像我们这种每天都去健身的人没有办法。哎呀，就是有 就达到气息稳定是吗？ 对，就达到了这种气息，这个就人多二脉都乱七八糟的东西。 待会儿8:30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行一轮 battle 哈。 还有 那个时候呢，哎，月月鸟小哥哥，你就要真的使出你的十成功力了。 嗯， 因为你看刚刚兜兜糖说大张伟的这首歌搞怪，可是你们唱出了一台欢乐喜剧人的感觉。 对，哎，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说欢乐喜剧人这事儿呢？真的是心有灵犀啊哈！ 喜剧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已经播出了4季了，那么第5季在开播之前呢，有一个剧场版的演出叫做《欢乐喜剧人来疯》。 嗯， 这是《欢乐喜剧人》的剧场版。那么将聚集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喜剧演员在2019年的元旦举行一次线下表演，所以大家就是去可以到现场看得到的。 哎，没错，像喜剧盟书《欢乐喜剧人》的第4季全国总冠军贾冰将领衔这次首演，而相声新势力的卢鑫、玉浩以及呢喜剧黑马兄弟郭阳、郭亮以及小沈龙也会参加首演啊。 那这一次的喜剧人来疯是2019年的1月1号到2号，是在北京喜剧院举行，为期2天的演出，一共会有3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票务信息。 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毕竟呢喜剧这件事情呢会让大家来充满了欢笑，跟早音乐秀的这个功能是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这首歌曲《淘汰》。 为什么？ 因为我在想你过去以后怎么也会淘汰一两个人吧。 Why？ 凹的也太硬了吧。 其实说实话，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个淘汰当中有一句话说，喜剧只是当成你生命当中的一点点啊。 哦，是。 哎呀，你看你上当了吧。 我还以为说我们两个待会儿 battle， 要谁输了的话就要 淘汰了， 退出早安音乐秀吗？哦， 太可怕，赛制也太残酷了啊。所以呢各位在8:30之后欢迎继续守候我们俩的歌声了。 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都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行，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我试过完美放弃，的确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我都走散了，情歌的字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

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各位，现在是8:33，欢迎继续锁定这个时段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哎呀，马上要开始第二段的这个 PK 了，我现在有点心里的这个慌慌然啊。 我们如期回归了啊！栗子今天欢呼着说啊，今天要唱歌了是啊。每一周四的时候，我们都有歌曲 battle 带领大家一起欢乐上班路啊。同样呢，我们的早秀大乐队也在持续的招募当中。如果你有乐器方面的才华的话，也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报名。 是。 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哎，如果你会弹木吉他的话，真的太合适不过了。 这首歌曲我们也敢挑战。但是比我们来 想膨胀我就膨胀 约点唱法走起来啊。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了。我们今天到底要给大家唱到是什么歌曲呢？ 哎，别忘了金鱼月鸟小哥哥听完要站队的。哇，经典了，经典我们俩都敢毁了。 来，准备好了啊。 It's kind of funny how life can change, can play by nature in the midst of daySometimes love walks in mysterious ways. One day you make a go with a tree. I refuse to give up. I refuse to give in. You're my everything. I don't wanna give up. I don't wanna give in. So everybody sing. OK, one love for the mother's pride, one love for the time we cry, one love gonna stay alive. I will survive, one love for the city streets, one love for the hip hop beats, one love. Oh, I do believe one love is all we need. 哎，还睡起来了？ 谢谢 Blue。 感谢 Blue 跟我们一起合唱啊，开始啦。 One love for the mother's pride, one love for the time we cry, one love gotta stay alive. I will survive, one love for the city street, one love for the hip hop beats, one love. All I don't believe, one love is all we need. 哎，我们俩好像感觉可以出道了呀。 可以的，可以的，接下来这段很难哦。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just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Oh,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one love. One lov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just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just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One love for the mother's pride, one love for the time's right, one love. Gotta stay alive, oh, I will survive. One love for the city streets, one love for the hip hop beats, one love. Oh, I do believe one love is all we need. One love for the oh yeah, all right, get on. Oh yeah, 哎，这云天跑哪儿去了？ 我看到了一个评论， 怎么说？ 我已经笑得忍不住了。 怎么说？ 我们俩这么认真的 ，All we need， 哎呀， 我们俩这么认真的在唱一首英文经典啊！汪尔说，你们俩厉害了，英文二人转，怎么就唱出了二人转的感觉呢？ 不至于吧？丽丽保罗说，停。他一个字代表了千言万语，听 哥哥乌说这个完啦完啦， 我们 整首歌就让我记住这一句了。 明明唱的是 one love， 好吧，不是完了完了完了。 谢谢，这是 Blue 非常经典的一个歌曲啊， one love。 今天我们俩连经典都敢毁了，说我们俩有多膨胀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这个大家还是可以来说一下，你到底要站哪一队，是站这个 one love 的我呢，还是站 one love 鲸鱼？反正我们俩基本就主要唱这一句了，对不对啊？ 但是 Lucky 提到了一个还蛮拉回忆的事情，他说想起了劲乐团 啊。 你还记得以前玩这个劲乐团游戏的时候啊， 对， 会经常有这首歌当伴奏。 嗯，对，劲乐团劲舞团嘛，还有 这都有都可以选的、 啊、是。 嗯，那除了评价我们两个二人转呢，我觉得还有在吐槽月月鸟小哥哥发音的， 说什么？ 就说虽然你发音没有鲸鱼那么标准，但是也还不错吧？ 哪里？我怎么没看到啊？ Jesse 也说月月鸟让我想到了凤凰传奇当中的男说唱 啊。对，这个可以有啊。对， 又 我基本的做法呢，就是我来辅唱。如果这首歌唱不好的话，主要是鲸鱼的锅哈，因为我都没有唱，我只是来旁边哦耶了两声，你说是不是？ 大脸猴、大脸猫也说你俩有一种说唱凤凰传奇的风格，但昵称说我们俩今天选错歌了，我也觉得。 嗯，那我们应该选什么？ 我发挥不出来。 是， 你看我就压着嗓子弯了， 我也有点低，就只能出男低音的感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歌曲的话，不妨来推荐过来啊， 来充实一下我们的小曲库。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早秀大乐队当中，和我们一起 C 位出道。 OK， 接下来呢，甜歌走起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胡彦斌的《在一起》。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我不跟你在一起啊！你唱的这么烂，没有可能的。 你真的不跟我在一起吗？ 不， 说实话， 不。 哎，算了。 他说他有脾气，你说你很帅气，他说他很美丽，你说你有诚意，他说他还很年轻，你说你花心，他说他不相信你。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有个人你说不出他什么好，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这也许就是一种暗号。这个暗号叫做心跳。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从来也没有什么天生一对，这些年错过了多多少少。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从来。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动感的节奏和明快的旋律。我们来听到的是 Ricky Artley 带来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的黄金的金曲之一。同样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你如果去关注变形金刚系列的话，其实在多部系列当中都展示了主题就是主人公呢小的时候听过的这样一个主题单曲啊。 没错啊，用磁带放出来的那种。变形金刚衍生的电影大黄蜂也在内地正式定档了，2019年1月4日马上就要上映了。 对， 那么18岁的少女 Charlie 在废弃车场当中发现了大黄蜂，所以电影也是从人和机器的关系故事来展开的。 哎， 那么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移动迷宫系列的男主角迪伦奥布莱恩将会为大黄蜂来配音， 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哈。好了，时间到了这里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早安秀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因为刚才呢其实哎呀唱歌是消耗了我大量的元气， 你看给你累的， 哎呀真累，所以还是得每天都去早安快跑一下了，是不是哈？ 跑了大半年了也没见有什么效果。 是老真是真像，你以后学会真香好吗？哦嗨哟。 对对 对， 对，今天来跟大家盘点了很多的流行语还有关键词啊，大家都发送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其实从各位的回复来看出来，真的就是经常来跟我们互动听我们的节目啊等等等等的，真的非常的暖心感恩。所以在最后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多穿一点。因为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日，强冷空气将持续影响北京，那这3天之内呢风很大，气温进一步下降。那现在城管委已经发布指令，要求各区的供热部门供热单位来做好供暖保障工作了，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多裹一点，暖和一点儿。 哎，是的啊，当然呢我觉得这两天呢保持自己的温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星恒还在问怎么互动，非常简单，来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哈。 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在下方留言就可以看得到了。 哎，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安全着陆以及 Macarena 带来的海鸥食堂，用稍微清新一点的明快点的节奏来作为今天的一个告别曲吧。明天呢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可能为大家去这个预计一下本周末的一些综艺节目，好不好、啊、 我们来做一些前瞻，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 上面有间咖啡屋，十分简约的店，没人进人出，透过一尘不染的窗户，人们哭着笑或笑着哭，店里口味齐全，每个价目表各自凭着心情给多给少，他习惯微笑也从不争吵，每天的卫生他一人打扫，他怀着怎样心情一个人独自经营，姿态看起来轻盈像一只点水蜻蜓，记录着流水行云，看客人走走停停，度过着黄昏黎明，等待着冬日来临。 我等待每天也来临，每到那时心就会变得更平静，依旧相信也依旧不那么幸运，纷纷的求情，偏爱爵士，偶尔也听流行，看小说也爱港片的柔情，他经常默默擦拭着墙上的老挂钟，一个人面对高温的炙烤或是刮大风，但他乐在其中，每当有欲望下临，客人在弹着琴唱着爱和情，带着他的思绪想起他的名字，尽管从来不愿提起。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